观众们，全世界人民翘首盼望的时刻就要来到，我们欢呼，我们歌唱。飞船已经降落在火星表面，再过一会，胡博士将踏上火星，成为第一个在火星上漫步的人。 胡博士跨出了飞行舱。 他慢慢地走下了旋梯，马上胡博士将成为第一个在火星上漫步的人。 这是我胡志德个人的一小步，但却是整个人类的一大步。 胡博士抓起了火星上的一把沉重物。 胡博士在火星上闲庭信步。 天哪，胡博士摔倒了。好，他就站了起来。 博士又摔倒了。 好，他又站了。 博士的眼睛摔倒的原因，原来是他自己犯的。 博士现在拿起一把凿子，准备踩踢岩石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他好像凿到了自己的手。 下面博士要干什么？他举起了庄严的国旗，他要把这庄严的国旗插在火星表面。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他唱了，他快将插在了自己的脚上。 博士此次向建筑师留影，也许就是本世纪最有意义的一张照片。 博士稍微慢了， 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再来。 博士又慢了。 现在由于转播线的问题，我们听不清博士在说什么。不过从他的动作上来看，好像是在唱歌。 没错，是在唱歌。 一定是在唱当的火星之歌， 而且是美声上场， 是美声。哦，好像是摇滚， 是摇滚。 蓝花指， 有点像中国的戏曲。 不是 由于用力过猛，他有点缺氧，他倒下去了。他动了，他又动了。现在全世界的人民都在被他祈祷。 让我们来一起加油吧！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博士站起来了！ 我是浮士德，我是浮士德。我是浮士德，我对文学、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法律孜孜不倦，我对医学、化学、物理学苦心钻研，新知识旧学问兼收并蓄，大理论小细节驾轻就熟，淡泊宁静读柏拉图、奥古斯丁，神思飞扬诵尼采、叔本华，美，真美啊！你端庄温柔，还带有些微的矜持。你口唇上的殷红，脸颊上的霞光，今生今世不能忘掉。你低垂的双眼，深深的、深深的印在了我的心坎上。美，真美啊！我这不是沦落，我这是堕落。这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重大抉择，是我靠科学生财、凭智慧致富的新举措。美，真美啊！文明的曙光已把这方水土照亮，而我们要奔赴新的天地。路漫漫，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美，真美啊！从火星上看到的地球，包围在一片青色的光芒中，

地狱里的人忘了天堂，像截肢的人忘了自己曾快步如飞。忘掉是一般人做的唯一的事，可我决定不忘掉它。 你是我来历不息的空气。